第1723章，步步向前。在外界的评论里，一提到苏慕城，总是会连带着要说上叶修。在无数人眼中，苏慕城就是这样被成就的。但在第八赛季，叶修离开家时候，苏慕城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选手，检讨以往对他的评价是否有些刻薄了。苏慕城修正着人们对他的看法，可是这些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在乎过。他所做出的努力和提高，只是因为他相信叶修一定会回来，他要做好准备，成为一个更好更强的辅助者。哪怕是对冠军的期待，在苏慕城的心中也是要加上和叶修并肩一起这个前提，否则对他而言都会失色几分。他不会放弃，他甚至有过决心，哪怕是叶修先放弃了，他也一定要用心继续守护。但是叶修从来没给过他这种机会，他即使是从家室离开，彻底从零开始，也能披荆斩棘，最终站到这个巅峰的赛场。为了胜利，为了冠军，这种口号挂在叶修身上，大家总觉得有些苍白，因为他不缺胜利，拥有最多的冠军，但他却依旧焕发着不比任何人差的热情。大家都觉得他一定有着什么别的理由，比如说证明给家世看他还能行。如果出于这种目的的话，他证明的实在有够彻底。放弃他的家世战队，甚至在挑战赛被他击败后分崩离析了。可是显然他毫无这种心态，他的言行，他的表现，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说明一点，他只是在争胜，纯粹的争胜。家世还是其他，他并没有太过的在意，在他眼中那只是对手，是他想要获胜就必须要击败的对手，那么就击败，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别的理由能解释叶修的热情。拥有三届总冠军，一堆个人荣誉的他，依旧只是为了胜利，为了冠军。所以没有理由放弃，找不到借口放弃，因为冠军就在眼前。不过相较而言，恐怕所有人都会认为冠军此时距离轮回更接近一些，胜败再次一局了。人们注视着场上，无论是星星粉还是轮回粉，此时都握紧了拳头。回顾这场团队赛，从双方正式接触交火后，就再没有过什么缓冲。就在这金字塔下的这片区域开始了对攻搏杀。这本是一场元素很丰富的地图，不远处有河，河对面还有树林，但是双方从接触开始就再没有过大范围的转移，因为没机会，因为不允许。从一开始双方就死死咬住，就再没办法稍松一口气。现在该到了决胜负的时刻了。似乎是有感于这一点，角色生命最少的江波涛也依旧活跃。吴朗从君莫笑的攻击下逃开后，就积极地找上了沐雨成风。地裂波动剑，刚刚连续波动剑攻击限制君木笑，让他的无浪此时根本没多少波动剑技能可用，也就地裂波动剑这个最低阶的波动剑技冷却时间最短，此时已经恢复，立即就被他施展出来。他的身后周泽凯的一枪穿云掩护着他，让他不至于受到君木笑的偷袭，更重要的是切断叶修和苏慕城之间的联系。形势大有，但轮回并没有丝毫放松，孙翔也愈发地集中注意力了。他留意着沐雨成风的每一个举动，尤其是炮口。眼下状况，苏慕城当然是很想攻击一下吴浪。11%的生命用不着大招，只是普通的技能轰上两炮，凭枪炮式的重火力就足以把他送下场了。但是没机会。孙翔这一次的紧逼是这样的严密， 他不止无法摆脱，好不容易找到攻击的空档，却也都被孙祥在最后一刻用攻击撞偏了他的炮口。这时地裂波动剑卷来，闪避。这是每位职业选手甚至玩家看到攻击时的下意识念头，可是眼下苏沐橙并不准备只靠闪避来支撑了，他希望做到更多，而不只等着叶修来打开局面。于是沐雨成风非但不闪，反倒是迎合着地裂波动剑撞了上去。孙祥稍一怔后马上意识到，苏沐橙只是想借地裂波动剑的击退效果来制造位移，拉开距离。孙祥没去阻止，但是叶知秋立即横向跨出一步，已经守好了沐雨成风会被击退的方向。但这微一错位间，沐雨成风的炮口抬起，想攻击。孙祥虽然守了他的退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此忽略苏沐橙可能发动的攻击。却邪刺出，炮口火光闪现的那一瞬，炮口被撞歪。一叶知秋的盯防就是这么严密，要不苏沐橙之前何至于完全支援不到叶修和包子。不过在之前，孙祥完全集中于限制苏沐橙做出的攻击，而此时他已经要侧重于考虑击杀沐雨成风了。地裂波动剑扫中，但是沐雨成风退位已被一叶知秋卡住。落花掌，一叶知秋一掌拍出，落花掌有击飞效果，比地裂波动剑要强势得多。这一掌顿时削去了沐雨成风被地裂波动剑的扫退不说，还让他反向前摔去。苏沐橙却顾不上这些，他再一次调整着沐雨成风的炮口，试图瞄准吴浪，但是吴浪已经朝着他冲了过来。此时的江波涛完全没有因为吴浪生命少就束手束脚，他清楚胜败在此一举。吴浪生命虽少，但却是轮回此时场上最大的优势。此外就是对沐雨成风的贴身限制，对君木校的阻拦，只要将这些确保下来，胜利就将属于他们。这时候他怎能退缩？优势并不是多一人这个数据，而是多一人在场上的表现。对手是枪炮师，那么距离越近反倒越安全，哪怕他的魔剑士也是一个需要一定空间来施展技能的职业，但对手是枪炮师的话，贴身近战他也不惧。冲撞刺杀，这个狂剑士的技能江波涛的魔剑士也会，也是当作一个移动技能使用。吴浪无比骁勇地踩着刚刚地裂波动剑扫出的轨迹就已经冲上，转眼就冲到了沐雨成风身前。砰，调整过来的炮口被冲撞刺杀过来的短剑天链给撞开了，苏沐橙又一次没来得及开火，刚被落花掌送过来的沐雨成风顿时又被冲撞刺激给撞回，身后一叶知秋早已经接了过来。龙牙连突天机，技能连串，旋纹不断飞射，孙祥的一叶知秋顺势就是一波输出，江波涛无浪也游移在左右，用他所学的一点剑气的斩技攻击着沐雨成风。近战本就乏力的枪炮师面对两路夹攻，顿时更没还手之力。还是得看叶修啊。所有人的视线都向君莫笑那端转去了，叶修能不能快些突破一枪穿云的火力封锁，这是关键，让一个枪炮师摆脱两个人的贴身夹击，这实在有些太困难了。叶修的君莫笑一步也没有停止过移动，这一片的地形他们最初在金字塔上端鸟看过，所以在初期拥有一丁点优势，乔一帆就利用这一点摆脱过吴起的追杀。可是战斗进行了这么久，一直就在这一片区域打转，轮回选手那也不会忽略地形，打到现在这一片什么状况他们心中也都有了数。尤其是周泽凯，他的神枪手攻击本就需要视角，自然更需要留意这些。此时这区域哪里是利于掩护的，哪些掩护又是能够形成走位路线的，而他站位在哪里可以绕过这些掩护，他都已经心中有数。君莫笑借左冲右闯，加上的终究有限，周泽楷的封锁太严密， 本就转火沐浴成风的他，此时又将多半注意力又转回到叶修这边了。不得不说，他们对叶修真的是相当顾忌，三打二的状况也并不敢放开了他。 啊，也并不只是这样。 解说嘉宾李一博听了潘林对此时局面的分析后，进一步补充着， 别忘了擂台赛星心是先拿到一分的，所以说如果团队赛最终轮回只是剩一人险胜的话，双方同分是要打加时赛的，所以要直接取胜的话，轮回必须有两个角色存活在场上。 哦，加时赛，如果打加时赛的话，李指导您比较看好哪个队啊？ 当然是轮回了。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叶修的状态已经下滑了吗？ 哦，是吗？ 这场团队赛的节奏太快了，从最初接触开始，双方就直接开始火拼，没有转移阵地，没有放慢过节奏，一直是持续密集的对攻，对于叶修这种年纪的选手来说负担太大了。 是吗？可我真没看出来他的表现有下滑啊，刚刚的那个剑影步加三段斩多精彩啊。 就是因为精彩才更加剧他的负担呢。两个技能快速衔接中还要更换武器形态，这是一次超高强度的操作，偏偏操作完了连稍微的休息都没有，还要继续操作来维持，真是我想想都觉得手要抽筋了 啊。 潘林望着屏幕上，在一枪穿云的火力压制下还在不断寻找机会的君莫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 加时赛对星心不利，他们一定不可能进加时赛。 这样说的话，拖进加时赛对轮回来说不就是个好主意了吗？ 那不是这样算的，至少眼下轮回已经掌握着可以决定胜利的优势，这种状况下没理由放下优势去打一场从头再来的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的加时。叶修的状态是在下滑，但是比赛啊，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把握好已经到手的优势也是最最重要的。 您说的是，那么眼下 维持这样的局面，轮回就已经赢定了，关键就看叶修能不能再突破了。想钻空子看来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只能强上。 强上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吧？ 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没有办法了。君莫笑生命也不多，顶着一枪穿云的攻击强行突破势必又要损一些血。先不讨论能不能成功救下沐雨成风，就算救下，两人角色的生命恐怕也都所剩无几，形势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好转。但是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苏沐橙可以摆脱孙江二人的夹攻，这无疑也是超高难度的一件事。而苏沐橙确实一直有在努力，虽然没能完全摆脱，但是沐雨成风在二人角色的夹击中跌跌撞撞的，却真的有向君莫笑的方向移动。一步，两步，三步。可是这样有什么用？只靠这样一步一步移动，摆脱不了两人的夹击，也根本没办法和君莫笑形成联系。他就好像是在参加着这一场明知已经拿不到名次的赛跑，坚持着只是为了最终能够跑完整个赛道。无数苏沐橙的粉丝已经没有办法看下去了，包括星心选手席上的陈果，他不是不想为叶修和苏沐橙加油，只是眼下这样的局面真的让他感到难受。这样的拼命，这样的努力，可是结果，这样做能收到什么结果呢？职业选手席上这时也是一片沉默。从赛事初期，他们就没有停止过讨论分析，可是这一刻，如此清晰的形势下，却没有人出言做出判断，因为不忍。同为职业选手，他们没有办法在对方还在场上拼命努力的时候就此妄言对方的失败，哪怕对方的努力看起来是这样的笨拙，哪怕对方的拼命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希望。 喂，还等什么？拼了！ 有人按捺不住跳了起来，赫然是蓝雨的黄少天， 而他所指的是谁，大家也都清楚。这个时候，场上还能拼起来的，也就是叶修了。墙上，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叶修能在角色生命还有20%多的时候创造奇迹吗？上！叶修出手了，一直没有找到空当的君莫笑突然就从掩体后冲出。果然，周泽楷也基本料到了会这样，这已经是对方最后的机会。叶修的话又怎么可能这样轻易的放弃呢？但是想抓住这机会也没那么容易。湖光山，君莫笑冲出，最后的希望，叶修的出手也毫不莽撞，至少他等妥了所有需要用到的移动技能。湖光山现身后的第一步就已经是技能。左右，这种猜谜对周泽楷没有用，神枪手是双枪，可以同时分射左右。叶修要抢的是速度，要拼的是对方的反应。寒光一抹，君莫笑箭步冲出，叶修几乎可以听到耳边有子弹的呼啸声。中了没中，他已经没法去太过关注了。从冲出的那一刻起，他所需要关注的事就只有一件，速度变化。只有一味的速度那不行，周泽楷操作精准，有超高的预判能力，需要不断的变化让对方无法捕捉轨迹。虽然神枪手双枪可以攻击两个方向，但是总也不可能覆盖住所有角度，哪怕他用上抖枪的操作。湖光山只两步，君莫笑已变相冲锋，紧接着又是技能。这些技能移动速度都很快，但是具体数值上还是有所差异的，技能的交互使用，这也是一种变。冲锋走了三步，叶修感觉到君莫笑的身体受到子弹撞击，周泽楷用了抖枪的操作。面对叶修，他没有过分自信，觉得自己可以完全盯死他，最终选择用抖枪的技巧扩散了子弹的射杀角度。中弹了，但在冲锋强冲判定下，普通攻击的子弹不是阻碍。冲锋三步，叶修觉得距离沐浴成风又近了些，但他没有着急。冲锋之后没有紧接着下一个技能，忽然只是很普通的走了一步。要正面突破周泽楷一枪穿云的火力封锁，比起快更重要的是变化，慢也是一种变化。而当子弹突然向着放慢的君莫笑集中时，突然再快冲撞刺杀，又一个技能，君莫笑又加速。一枪穿云射出的子弹像是在配合君莫笑一样，跟着君莫笑的加速就又再度扩张开。子弹在追着君莫笑，但到底也没能彻底阻挠住他。君莫笑或许真的能杀上前，可是也势必会丢失一些生命，这是大家已经预料到的结果。可是再然后呢？一个残血的君莫笑还能救下沐雨成风？突破完一枪穿云的火力，能不能再破开一叶知秋的近身战？没有人去想结果会怎样，此时大家眼中所见的是两个选手不肯放弃的努力。这对昔日的最佳搭档在场上被分开，而此时他们正在努力地走向对方，胜还是败，那也是这之后的事了。接连三个技能，虽不是直线向前，君莫笑总算也向前逼近了不少。但是叶修心下清楚，越往后越难，技能几步就换，飞快进入冷却，可用技能越少，变化就越少。这些周泽楷心中也一定在计算。滑铲，接着用出的赫然就是神枪手的技能。这技能要说移动速度比不起那几个技能，但是身形的变化却能出人意料地躲开一些攻击。眼下叶修就是冷不丁地把这技能用了出来，直线向前贴着地滑出的君莫笑就看着子弹从自己的正上方嗖嗖地飞过。周泽楷的应对也算快，双枪立即压低，滑铲多了身形变化，而在下一个动作转换间必然要有一个起身，周泽楷要捉的就是这一滑。但是子弹这才要压下，一团爆炸的火花 顿时就将徐墨笑给吞没。影分身术，周泽楷脑中飞快的已经闪过了这个念头，这个技能他一直在提防着，但眼下叶修制造出一团爆炸，随着只是一瞬，但这一瞬让叶修操作一个影分身术太足够了。一枪穿云射击梅婷，但是一面射一面已经向后急退，周泽楷不敢保证自己一定就能打断这个影分身术，向后退是为了进一步拉大距离，能再由他多阻截一会儿巨魔笑。精心准备的叶修这一影分身果然得手，那爆炸的火光一炸即没，当中影分身的残影可见已被子弹飞快撞碎。巨魔笑这一下向前逼近了一个极大距离，好在周泽楷提前预见到了这一点，一枪穿云退得够快，此时还在保持着距离。三段斩，这个技能终于从冷却中恢复了。有高速移动，有可控制的三次斩击，这技能无异于三个移动技能的组合，被叶修留作最后的杀招，无比精准的在这一瞬冷却结束。剑光接连三道，进了，无数人激动着。虽然早知道即使君莫笑杀到近前能不能救下沐雨成风还有两说，但是看到这两人如此艰难的总算是能碰到一起，所有人都觉得已经值了。而对接下来没有人觉得乐观。菊墨笑生命 18%， 强冲一枪穿云的火力封锁能把生命损耗压低到这个程度已经算是相当出色了。至于沐雨成风，在毫无招架之力的双人攻击下，生命优势果然已成过去式，此时只剩 20%。 即便这样，轮回却还不放松，他们积极调整着他们的策略，他们并不准备轻易让这二人就形成配合。一枪穿云继续后退，将沐雨成风卡在身后，孙祥的一叶知秋开始留意叶修，准备迎战君莫笑。江波涛的无浪此时却开始调整距离，他的生命太少，他想保留这个优势，可不想一上来就被轻易干掉。周泽楷是一直着重于叶修的，而孙祥和江波涛也在这时不同程度地将注意力往叶修身上放了放，角色也因为君莫笑的逼近做着调整。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沐雨成风的攻击，只是节奏略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变化可能不存在，但是苏沐橙他等候这一瞬已经太久。沐雨成风出手，就在这样的攻击夹缝中，当轮回三位察觉时，他们听到的是导弹的轰鸣声，喷着火舌从天而降，热感飞弹。杀招突然出现，让人如此措手不及。轮回三位顾不上思考，他们都在慌忙闪避，但是在闪避中他们不忘攻击，包括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也都将枪口调向了沐雨成风，急火攻击。至于场外观众更是全都愣了神儿，直至蘑菇云完全掀起的那一刻，职业高手们才隐隐意识到一些东西。沐雨成风很艰难吗？是的，非常艰难，他每一步都迈得相当努力，但是他不是冲着君莫笑，他是在接近一枪穿云。君莫笑强攻很艰难吗？是的，非常艰难，完全是逼不得已，不然绝不会这样抉择。但是他不是要去救援沐雨成风，他是在逼退一枪穿云。星心两位是在将轮回三位聚在一起，最后由苏沐橙主攻，而叶修这一次，他是策应。